北京人民广播。北京人民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灰蓝记》。《灰蓝记》的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前期杂剧作家李前夫。该剧描写了包拯凭借智慧决疑断狱，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故事性很强。该剧流传欧洲之后，经过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改编为高加索《灰蓝记》，隐喻全球。这类审判二母夺一子的公案故事在古印度、希腊、罗马等国也有流传。下面就请收听戏剧故事《灰蓝记》，改写周传佳，演播高慧斌。 张林兄妹幼年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因为家里穷，母亲受了别人怂恿，逼着生得有几分姿色的女儿海棠学了些弹唱歌舞的技艺，靠卖笑维持一家生计。张林觉得丢人，再三的阻拦，并且和母亲发生了口角。海棠听哥哥和母亲吵闹，是又委屈又难过，流着眼泪说：你们只知道吵吵，可知道我的苦处？像这样天天送旧迎新，强颜欢笑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要不是看着母亲年迈，哥哥还没有成家，我早就离开人世了。张林见妹妹这么伤心，也很难过。为了让妹妹早日脱离苦海，他决定去汴梁投奔舅舅谋个事做。张林离家以后，母女俩孤苦伶仃，境遇更糟。海棠怕哥哥回来埋怨，央求母亲答应他及早从良。原来海棠早就认识一个本地的财主，叫马君清，马员外。马员外娶妻王氏，眼看年近半百还没个儿女，不免心里着急，盘算着那个妾生得个一男半女也好传宗接代。他相中了海棠，有心娶她，不料一提这门亲事，母亲怕是妾当不了家，做不了主，断了生计。哥哥也执意反对妹妹嫁给一个老头子做小老婆。海棠本来有意，也不好孤行己见呢，这事儿便搁置下来了。如今旧事重提，环境变了，母亲才松了口，说只要马员外答应养老送终就行。马员外一听，连个愣也没打，满口答应，立即带上了彩礼登门求亲来了。刘氏见马员外虽说年近半百了，但人还蛮精神，一口一个岳母大人叫得挺甜，心里挺乐意。他唯一担心的还是女儿进门当不了家，做不了主，便说道：听说员外家已有大娘子，海棠年幼无知，只怕天长日久相处不好，惹出是非来呀。马员外忙答道：这事儿您老人家不必过虑。海棠过门之后，他俩人便以姐妹相称，不分尊卑。若是海棠日后生得一男半女，这家中的事就由他掌管，老人家以为如何呀？一席话说的刘氏是满脸堆笑，当下择定了吉日，把海棠嫁过门去。第二年就生了个胖小子，取名寿郎。马员外暮年得子，就甭提有多高兴了。又过了一年，刘氏病故，马员外果然棺椁厚葬， 海棠心中感激不尽，何家倒也和睦。然而这只是表面的平静，大娘子王氏本是个心肠歹毒、口蜜腹剑、行为放荡的女人，她心里根本就容不下海棠，更害怕寿郎一天天长大，将来马家万贯家财都落在海棠手里。他长时间以来一直和郑州衙门的诏令使通奸，这两个狗男女私下来密谋，找机会要害死马员外，再赶走张海棠，这样既可以独占家产，又能做个长久夫妻。这个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天是寿郎五岁生日，吃过早饭，马员外和王氏领着寿郎去庙里烧香还愿，留下海棠在家里料理家务。时近中午，海棠见丈夫和孩子还没回来，有些放心不下，就出门探望。只见大路上走了一个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的汉子，定睛一看，这不是阔别六年的哥哥张林吗？海棠是又惊又喜，赶忙上前招呼，把哥哥领进客厅坐下。原来哥哥投奔舅舅不久，舅舅就去世了，他无依无靠啊，又因为生性耿直冲撞了上司，被撤了差事，回家的路上又大病一场，将积蓄全部用光。听邻居说，妹妹嫁到了马家做妾，母亲也已经故去了，不得已来投奔妹妹，想借些盘缠再去外地谋生。海棠敬重哥哥的人品，同情哥哥的处境，但老实巴交的他手头并没有私房银两啊，钱财都掌握在王氏手里。张林不相信，又提出等马员外回来向他借。因为张林先前反对过这门亲事啊，海棠担心马员外记仇。张林误以为海棠推三阻四是不讲兄弟情义，和海棠嚷了起来。这场面全让王氏看在眼里，张林兄妹的话也让他偷听了去。他对张林故意做出十分亲热的样子，说海棠太不讲情义了，自从寿郎出生，员外把家业都交给他管理，拿几两银子还不容易。他把张林的怒火激得更旺，转过身来又装出同情理解海棠的样子，劝他摘下头上的首饰送给张林，全当盘缠。善良的海棠转愁为喜，当即从头上取下一只金钗、两只耳环，就要给哥哥送过去。王氏连忙拉住他说，员外就要回来了，你要被他看见那还了得，不如我替你交给哥哥。海棠觉得王氏说的有理啊，便把首饰交给了他。王氏见到张林，却说是他看不过去，把自个儿的首饰拿出来相赠。这张林哪知王氏从中捣鬼啊，对海棠恨的是咬牙切齿，接过首饰拜谢了大娘子，就离开了马家。等马员外领寿郎回来，王氏竟诬陷海棠偷偷的和一个男子约会，并将头上的首饰送给了那个男人。马员外开始不信呢，王氏便提起说，海棠曾经做过娼妓，难道说就没有个旧日相好的？这马员外不免有些狐疑了。正好海棠从外面进来，马员外见他头上果然少了一只金钗、一副耳环，便冷不丁地问道，海棠，你头上的金钗哪儿去了？海棠被他猛然一问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红着脸愣了半天才说，哦，是不小心弄丢了吧。马员外见他遮遮掩掩，越发相信了王氏的话，满腔怒火按捺不住，拍着桌子嚷道， 你个该死的小娼妇，我待你恩重如山，你却背地里做出了这种事情，我…… 一句话没说完，只觉得心口一阵剧痛，扑在桌子上便呻吟起来。王氏趁着取心疼药的机会，偷偷从抽屉里取出了赵令师给他的一包毒药，拌在心疼药里，交给海棠去熬煎，又双手捧给了马员外。马员外一口气喝了下去，片刻心如刀绞，疼得更厉害了，头上渗出一层黄豆粒儿大的汗珠来。不到半个时辰，两眼一瞪，两腿一蹬，倒地气绝了。海棠是又急又怕呀，扑在马员外尸体上大哭起来了。这王氏怕拖延下去会露出破绽，干嚎了两声，便命人将马员外装殓火化，埋葬了事。王氏一不做二不休，进而栽赃陷害，嫁祸于人。这天他突然把海棠叫到自己房里，威逼着海棠承认是他在药里下毒害死了丈夫，说这事儿。最好不要见官，私了为妥。所谓私了，就是要海棠把寿郎留下，不带家私，只身离开马家，是改嫁还是违娼，自个儿随便。海棠万万没想到王氏是如此心狠手毒啊，气得是浑身大颤，知道央求他也没用，便恨恨地说道：儿子是我生的，你甭想留下，员外不是我毒死的，你要去告，随你的便好了。王氏见海棠不吃这一套，连夜与赵令师商量，决定恶人先告状，把海棠告到郑州府。于是赵令师便到衙中打点太守苏顺，王氏也用银子收买了左邻右舍，见钱眼开的一般妇道作证。这苏顺一向喜欢阿谀奉迎、能言善辩的下属赵令师，又收下了赵令师送的不少银子，大堂上自然是完全倒向王氏一边了，不许海棠申辩。气得海棠大声喊道：既然王氏一口咬定我是罪犯，为什么不拿出证据来？苏顺被问得哑口无言，王氏又信口雌黄乱咬一通。赵令师见事不好，急忙插进来说道：张海棠，你休要抵赖，员外吃的药是你煎的，下毒的自然是你，现在我只想问你，为何要强赖王氏的孩儿寿郎？海棠听了冷笑道，说：寿郎是我亲生孩儿，左邻右舍谁不知道，老爷如果不信，一问便知。他哪里知道，王氏早买通了收生的刘四婶、剃胎头的张大嫂和两个泼皮，他们异口同声地咬定寿郎是王氏所生。海棠暗暗叫苦，提出说：老爷，请你亲自问问孩子吧。还没等苏顺说话，赵令师抢先说道：大人，张海棠要您去问那个才断了奶的孩子，这岂不是对大人不公吗？依我看来，张海棠强赖正妻亲子一事已属证据确凿，那通奸害夫一节自然也是真的，这样的刁妇不让他皮肉吃点苦，恐难招人。苏顺听了连连点头，把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张海棠，这两条罪状你到底是招也不招？张海棠哭喊道：小夫人实在是冤枉啊。苏顺一声喊叫：给我拉下去，重则四十。衙役们如狼似虎，把海棠按在地上，抡起板子就打，昏死过去用冷水喷醒了再打。海棠受刑不过，只得去招。苏顺命他画了供状， 让人取了一面九斤半的大甲给他带上，押入了四丘牢房。又命赵令史赶写成文，快马呈送开封府，然后指派董超、薛霸两个借差将海棠押至开封府定罪。为了斩草除根，赵令史暗中找到了董薛二人，送给每人十两银子，要他们在路上结果了海棠的性命。董薛答应，路上见机行事。时值隆冬腊月，北风呼啸，飞雪漫天，海棠浑身的棒肠变成了冻肠，钻心般的疼痛，每挪一步都十分的困难。可是两个借差毫不怜悯，不是辱骂就是棒打。雪越下越大，四野茫茫，路断人稀。董超、薛霸趁着海棠跌倒在地，正想下手的时候，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个年轻人拍马而来。海棠一眼认出，这不是自己的哥哥张林吗？他惊喜万分，连忙呼救。张林正待下马，忽然想起那天去妹妹家借盘缠的事儿，他怒火上冲，也不搭话，拍马就要赶路。海棠挣扎着一把拉住了马背头，将王氏如何花言巧语从中捣鬼，自己又如何遭受陷害的经过哭诉了一遍。张林这才如大梦初醒，急忙跳下马来搀住了妹妹，失声痛哭道：哎，都是哥哥一时糊涂啊，如今我在开封府包拯大人手下当差，妹妹可向包大人禀明冤情，以求昭雪。董超、薛霸听张林这么说，直吓得心惊肉跳啊，又是陪笑脸，又是叩头作揖，答应到了开封府替海棠作证。就在张林兄妹未到开封府之前，张海棠与人通奸，害死亲夫，强赖正妻亲子的案卷就由郑州城来了，放在了开封府尹包拯的面前。包拯觉得此案可疑，速派公差去郑州传令苏顺，将涉及此案的人犯一并带来，同时暗中查访。公差刚走，张林回府了，禀报了妹妹的冤情。等到人犯带到，公差回复，包拯击鼓升堂，重新审理。先让原告陈述案情，然后问过证人，最后又听了张海棠的申辩。包拯说道：此案虽经郑州府衙审理，但证据确属不足。马员外尸体已经火化，此人是否被害身死暂且无从查证，但寿郎现在堂下，只消判明他系何人亲生，此案也就有了头绪。说完就让手下人在堂前用石灰撒了一个锅盖大小的圆圈，把寿郎领到圈内站定，然后命王氏和海棠俩人对面站在圆圈的两边，一人拉住孩子的一只胳膊。一切布置停当，包拯对王氏和海棠说道：这个圆圈叫做灰篮，等我一声令下，你们俩就各自用力拉这个孩子，谁能把他拉到自己一边，就证明这孩子是谁亲生的。王氏等包拯一发话，立即使出了浑身力气拼命地拉那个孩子，吓得个寿郎是哇哇地哭起来。海棠开始也想用力拉，但听孩子一哭就心疼了，他怕拉坏了孩子又细又嫩的胳膊呀，两只手不由得就撒开了。于是王氏轻而易举地就把寿郎拉到了自己一边。包拯见此情景说道： 现在让你们俩再拉一次，就能最后判定这孩子是谁生的了。于是命令重新开始。海棠见孩子哀哭不止，早已是心如刀绞，哪里还舍得用半点力气啊？所以第二次开始以后，他不仅没把孩子拉过来，反倒连自己也随着孩子被王氏拉过去了。包拯喝道：张海棠，两次你都没把孩子拉过来，可见这孩子不是你生的，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海棠跪在地上哭告道：老爷容禀，范夫嫁到马家，十月怀胎，三年哺乳，未干必失，不知受了多少辛苦才看着他长到五岁。刚才如果范夫也用力拽他，那细嫩的胳膊怎么经受得起呀？我宁可负屈衔冤，也不忍心伤了自己的孩儿，请老爷明鉴。王氏听罢刚想狡辩，包拯一拍惊堂木，将他按住说道：刚才的事情乃是老夫使用的一个计策。常言道，虎毒尚不伤子，何况是人。我早就料定谁是孩子生母，谁就必然舍不得强拉硬拽，只有冒充孩子生母的刁妇才不顾孩子的死活。看起来寿郎一定是海棠亲生，抢赖孩子的是王氏无疑。众人听了恍然大悟，王氏只好招认了抢赖寿郎的罪行，但他死不承认通奸害夫一劫。包拯见他如此刁顽，命他跪在一边，吩咐传诏令使上堂。开始诏令使不肯招认，等到把董超薛霸带上来与他当面对质，他心惊肉跳，汗流浃背，但也只招认贪图钱财，不招认合伙谋害马员外。包拯冷笑道：好个该死的刁徒，你的罪状王氏俱已招认，你如果再抵赖，我就用这铜铡切下你这狗头来。衙役们齐声吆喝，筑起了堂威。诏令使吓得是魂飞魄散，连连叩头哀告，从实招供。王氏，衙役们齐声吆喝，筑起了堂威。诏令使吓得是魂飞魄散，连连叩头哀告，从实招供。王氏本想阻止诏令使招供，但又不敢。等到赵令使竹筒倒豆子把真相全抖出来，他也只好招认了。苏顺和王氏买通做伪证的那几个人也纷纷扑通跪下，招认了自己受贿犯法的事实。真相大白了，包拯当堂宣判赵令使和王氏罪大恶极，判处死刑。郑州太守苏顺贪赃枉法，削职为民，待日后查明其他罪行，另行发落。张海棠无罪释放，马家全部财产判归海棠母子。海棠母子叩头谢恩，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金凤钗》。《金凤钗》的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的郑廷玉。郑廷玉著有杂剧20多种，与关汉卿、马致远齐名，是元杂剧前期的著名戏曲家。金凤钗原题宋上皇欲断金凤钗，写赵鄂考中状元，上朝时紧张失措，再度为民，以后卖自虎口还债。一天偶遇谏议大夫张天觉私访，被泼皮李虎敲诈，于是以卖字的200元钱替张天觉解脱。张天觉还了赵鄂10根金凤钗，赵鄂用1根还债，把9根埋在门后，不巧又被李虎瞧见，便用杀人抢来的10只银汤匙吊包偷走了9只金凤钗。杨衙内查获银匙，判赵鄂死刑，李虎乘机销赃，被店小二和银匠拿住，张天觉奏明上皇，非就法场，一场冤案大白于天下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金凤钗》，改写杜果，演播高慧斌。 早春，乍暖还寒天气，东京城一个破旧的小客店十分的冷落，店名叫状元客店，赵鄂一家3口住在店里。自从去年落榜，他已经住了1年了，吃要饭钱，住要店钱，老婆闹，儿子吵，店小二要账，弄得个赵鄂是焦头烂额。好不容易熬到新科开考，他呕心沥血做了一篇锦绣文章，主考大人一眼看中，皇上钦点为头名状元，时来运转，一举成名，这状元小店也跟着兴奋起来了。店小二把媳妇的一条裙子卖了，称了1斤面，切了个猪耳朵，打了1壶酒，准备好好庆贺一番。谁知道好景不长，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状元及第，皇上照例要接见，赵鄂赶忙头戴，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状元及第，皇上照例要接见，赵鄂赶忙头戴桂冠，脚蹬朝靴，红袍玉带，手拿着象牙做的剪板，上了金銮殿。金銮殿金碧辉煌啊，文武百官、甲兵武士是天威赫赫，赵鄂哪见过这架势，心里胆怯，脚下就有点半算了。在3拜9叩扬尘舞蹈的时候错了节奏，一不小心把剪板掉在地上了。皇上一看很不高兴，说削去他的朝服袍带，还是回家当老百姓去吧。一句话，新科状元赵鄂又重新成为布衣秀才了。赵鄂丧魂落魄回到店里，店小二一见这模样，问这是怎么回事啊。等弄清楚了来龙去脉，他随手把那壶酒和那碟子猪耳朵又拿回去，说那你的饭钱房钱什么时候付清啊。 老婆见赵娥这副倒霉的样子，就骂道，说你这个不争气的窝囊废啊，就是上不了台面，你快给我写份秋书，咱们各奔东西吧。儿子也吵吵说，爹，我肚子饿了，没吃的，我跟我妈走。大喜大悲过后，赵娥想，状元丢了还是活命要紧呢，与其挨饿，不如到周桥上替人写字儿、出卖文章，赚点钱也好养活家小。第二天，赵娥来到周桥上，他选了个地方，摆好了桌子，放好了笔墨纸砚，挂出了招牌，招牌上写着代为笔墨出卖文章。一位士绅路过，见招牌上的字写的是风采动人呢，再看桌子上四宝，端西砚、宣城纸、乌龙墨、紫霜笔，料定这是个书法能手，就问写一幅字要多少钱呢？赵娥说200钱一幅。那士绅要写一幅立轴挂在儿子的书房里，赵娥书纸研墨一挥而就，上面写着天子重英豪，文章骄儿曹，万般皆下品，是唯有读书高啊！笔墨饱满，字如灌珠。这士绅看了十分满意，付了200钱。赵娥得了钱，有点得意了，盘算着给店小二50，给妻子130，留下20给儿子买点衣裳、糖果，自己再添补点笔纸。谏议大夫张天觉是一位忠心正直的大臣，因为汴梁城里屡出事端，一些地痞恶棍寻隙挑逗、敲诈勒索，百姓不宁。这天张天觉打扮着一个庄稼老汉，微服体察走到周桥，被泼皮李虎盯上了。这李虎专干钻墙撬门的勾当，恃强欺人。他冲着张天觉撞过去了，揪住了衣领说，你借我200钱怎么不还我？张天觉说，你认错人了吧。李虎不由分说拉住张天觉就要跳河，说你不还我钱，我就和你一块下去。张天觉说，你好生无赖呀，别说我身上没有钱，就是有也不能白白让你讹了去。这李虎拦腰一抱，把张天觉放在了桥栏上，说你不给我钱，我就要你的老命。赵娥一看人命关天呢，急忙跑过来把张天觉给抱住了，对李虎说，老汉这么大年纪，如何经得起你这样厮打呀？不就是200钱吗，我借给他还你。赵娥把刚挣来的钱交给李虎了，他扶着张天觉走下桥来。张天觉向赵娥道谢，记下了他的姓名地址，一再说多亏你相助，明日一本一利百倍奉还，说罢深深作揖而去。赵娥把挣的钱全都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乡下老汉，状元小店的人可气疯了，儿子哭着闹着不认他这个爸爸了。店小二说，我看准你了，你是个憨大头，出不了什么名堂了。妻子说，哎呀，我看透你了，酸一辈子穷一辈子，我等你干什么呀？干脆我找个人就嫁。店小二说，那好，我替你做媒。赵娥说，圣人说过呀，君子周人之急呀，我是为了救人一命才把钱借给他，没钱没柴没米，那我去找那个人让他把钱还我不就是了吗？赵娥整整找了一天，周桥上等不着，千步巷百步街都找了个遍，眼睁睁的200钱丢到水里去了。妻子埋怨道，说你救人一命，现在谁救你的命啊？这个时候汴梁城内出了一桩人命案，杨衙内的仆人6儿被杀了。杨衙内 是文明的浪荡公子，世代高官厚禄，吃喝玩乐，还封了个衙内之职，闲着没事儿，要去郊外踏青赏玩。衙内尚未动身，这打前站的已经将备好的珍馐菜肴装了两副担子先走了。这衙内啊，对吃喝还十分讲究，发现十把银汤勺忘了带走了，就叫仆人六儿赶紧送了去。六儿走到城外，在一棵大柳树下休息，没想到睡着了。正巧泼皮李虎经过，见六儿手里拿着沉甸甸的包袱，睡得很死，就上去轻轻地扯开一看，露出了明晃晃的银器。这李虎歹心顿起，抽出刀来杀死六儿，抢了十把银汤勺，飞一般的逃走了。杨衙内带着一帮人出了城，走到大柳树下，看见六儿被人杀了，十把银汤勺也不见了。这衙内想，刚刚出城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得慌慌张张，躲躲闪闪，于是立即返回，命令巡防搜捕缉拿破案，追回那十把银汤勺。再说张天觉从周桥回府，十分的恼怒，一面派人查访歹徒，一面对京城治安思索着对策，准备向皇上面奏。过了一天才想起来要还赵秀才钱，于是就拿了十根金凤钗，叫跟差的万九送去。万九说，借钱200还十根金凤钗太多了呀。张天觉说，我和赵鄂讲过，一本一利百倍奉还，当时危急，赵鄂解囊救我一命，一命何止千金呢？何况这金凤钗是我祖上留下的，留着也没什么用处，赵鄂有了这个金钗可以换钱谋生啊。万九找到了状元客店，里边正炒成一锅粥，店小二嚷着要还我房钱，赵鄂的媳妇呢声嘶力竭要走，孩子吵吵嚷嚷的要吃烧饼。赵鄂声泪俱下说，哎，我受了十年寒窗苦，落得个休妻别子啊。万九连忙捧起金钗送到赵娥面前说，俺家大人借了你200钱，还你十根金凤钗，请秀才收下。赵娥见了这黄灿灿的十根金钗，像半空里掉下个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，连忙作揖打躬说，哎呀，前日200钱救了你家大人一命，今天这十根金凤钗救了我一命啊。不过借200钱还十根金凤钗本利不当啊。万九说，秀才见义勇为，借一还十当然应该了。他要了一张回执走了。赵鄂对妻子说，这金钗你收好，买米买柴做衣做鞋，从其中拿出一根交给了店小二作为搭伙的房钱。店小二收下了金钗，从后面捧出了热饭热汤热菜，还烧了一壶热酒，外带俩烧饼。他笑着说，我早就说过秀才哥哥是个知书识礼的人，不会欠账不还的。赵鄂请店小二坐下一块喝酒吃饭，他举杯向小二敬酒说，打扰一年，连累了小二哥哥。小二说，哎，不敢当连累二字，明年哥哥要是再中了状元，我要把这小店翻盖成状元楼，请哥哥嫂子来住。赵鄂的妻子说，您就不怕欠您的房钱了？小二说，哎呀，这壶不开您就别提了。哎，嫂子不也说过自个儿是桃花脸杏花腮，出门就有人要吗？赵鄂的妻子说，嗨，你嫂子我记性不好，早就忘了。赵鄂举杯又向妻子敬酒说，这些年来你跟我也受苦了。一句话说的妻子泪如雨下。赵鄂说，不哭不哭，贫贱夫妻百事哀呀。正说笑之间，有人敲门。店小二隔着门盘问， 那人说是单身住店，小二说定更之后不下单客。赵鄂问说，有人投诉你为什么不开门？小二说，哥哥你不懂，这是客店的规矩。赵鄂说，你开的是旅店客栈呢，要给人方便，现在已经一经三点了，街上宵禁，万一巡夜的来了，不是要挨板子吗？哦，你怕单身客人，那我给他做保不就是了吗？小二无奈，只好开了门。那客人进门就问，你不下单身客人？小二说，我不下单客。那人又问，你怎么又开了门？小二说，是哥哥给你做的保啊。那客人向赵鄂作揖说，多谢了。赵鄂抬头一看，不得了，这人不正是在周桥桥上做坏事的那个泼皮吗？这下我凭空引进了一个惹祸的根苗。他转身回房，小声和妻子说，刚刚店里进来一个歹徒，你可要把金钗收好。怎么收好啊？藏在箱子里，放在枕头下，揣在怀里都不行，只有埋起来保险。俩人把九根金凤钗埋在房门后，才安心睡下。谁知道这个泼皮李虎正躲在床下，听了个明明白白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送到嘴边的肉岂有不吃之理？原来李虎杀了六儿，抢了十把银汤勺，激怒了杨衙内，亲率巡防缉捕。鉴于大夫张天爵也在查找他，吓得他把银器揣在身上，跑到这偏僻小店避风来了。进店的时候，他怀疑赵鄂是官府的耳目，所以躲在窗下偷听窥视，意外地发现了这金器。贼无空过呀，下半夜他撬开了赵鄂的房门，刨出了九根金钗，怀里揣不下呀，随手把十根银汤勺放在坑里了，重新埋好了，带上了房门，连夜爬墙逃走了。天亮，杨衙内搜查到状元客店，巡房前前后后搜索了一遍，禀报衙内说，只有秀才赵鄂一家三口住店，别无他人。衙内传唤赵鄂，见他十分穷酸，就先怀疑了三分。他问道说，你以何为生，有什么钱物行李啊？赵鄂回答说，我是一个穷秀才，以卖字为生。前天在周桥卖字，见一个老汉被人揪住不放，我借给他200钱。昨天晚上他派人送来十根金凤钗做还，一根给了店小二抵做房钱，还有九根在房内，其他别无钱物了。衙内说，借给他200，还给你十根金凤钗，会有这事儿？小二插嘴说，是有的，不敢说谎。衙内说，放哪儿了？赵鄂说，埋在房门的后面。衙内说，跑。巡防冲进房内扒开了，看到的却是十把银汤勺。衙内过来看了，笑了一声说，人赃俱获。赵鄂一看黄灿灿的金凤钗怎么变成了白花花的银汤勺了呢，吓得几乎昏了过去。衙内说了声，带走。到了大堂，衙内问，你怎么杀了我家六儿，偷了银汤勺，图财害命，从实招来？赵鄂说，绝对不是我干的。衙内说，不是你干的，那银汤勺怎么由你埋下了？赵鄂说，我埋的实实在在是金凤钗呀。衙内说，铁证如山，你还不招？剥了衣裳给我打。打一遍不招，打两遍不招，打了第三遍，赵鄂已经是皮开肉绽，奄奄一息了。反正招是死，不招也是死，一狠心他招了，招供画押，打入死牢。周桥的东北角有个银浆铺，专门加工首饰，收购金器银器。 赵鄂被捕入狱，李虎暗暗庆幸他栽赃栽得巧，把一个图财害命的凶杀案栽到了赵鄂的头上，自个儿成了没事人了。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银匠铺，掏出了九根金凤钗递给银匠，要倒换俩钱儿用。银匠看那金凤钗成色极好，就出了个大价收下了，但小本经营啊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双方议定先付1500钱，余下的大头过三天李虎亲自来取。无巧不成书，壮阳客店的小二拿着金猛钗也到这家银匠铺来换钱。银匠接过来一看说，哎，小哥啊，你这根怎么和我刚收购的那九根一样啊？说着拿出了九根一比较，果然一样。小二说，你这九根是哪儿来的？为了这九根金凤钗可是冤屈了一个好人的性命啊。银匠把李虎刚才以金凤钗换钱的事说了，小二也把赵秀才埋金凤钗的前后说了，两下情形一凑，断定杀人的就是李虎。一个店小二，一个银匠，是义愤填膺啊。俩人商量好，一定要抓住李虎，为秀才洗雪冤枉。隔了三天，李虎果然如期来银匠铺拿钱，店小二和银匠一跃而起，抓住了这个杀人凶犯。杨衙内按一己之见判赵鄂问斩，皇上点头核准，绑赴法场。张天觉这才知道，绑上法场的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呐，非报皇上，力保赵秀才清白。皇上一查，知道这个犯人是刚被罢免的新科状元，心里想，一个头名状元见义勇为，舍钱救人一命，不会为了十根银汤勺杀人吧？于是命张天觉重新审理。张天觉飞马直奔刑场，刑场上赵鄂一家三口痛哭不已。赵鄂叹道，苍天不问酷刑事，哪知人间有冤情啊。行刑官禀报说时辰已到，衙内行刑二字尚未出口，张天觉快马冲进刑场，连喊三声刀下留人。那衙内是一脸恼怒，责问张天觉何事留人。张天觉说，皇上以为赵鄂有才，救人急难，金钗尚无下落，不宜定罪，派我重新审理。衙内说，有十把银汤勺现存还不能定案，到哪儿去找那十根金凤钗去？话音未落，有人喊冤，店小二和银匠揪着李虎，捧着十根金凤钗报案。张天觉就地审理，一审定案。杨衙内草菅人命，主观臆断，作威作福，造成冤案，撤去本职，罚金万两。李虎恃强欺人，蹂躏乡里，图财害命，盗窃栽赃，立即问斩。赵鄂见义勇为，扶危救困，奏明皇上再点状元。店小二银匠仗义锄奸，揭发错案，赏金千两。赵鄂在这十天之内历经荣辱生死，是大悲大喜啊，苦苦到了顶，甜甜到了心，不胜感慨细致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